我好害怕，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我

我明白吧，别隐瞒，情不在了怎么办，你何不就在这里散， 心事。

失去的一切不会再拥有，牵动着星星不停留，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在意，幻想的只是远行， 看着我，也告诉我。